11月2号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时间去到10点09分。 係啦，我哋又见面啦，莫莉呀。 係呀。 有彭程有莫莉敏感时刻呀。 所有听众们大家好。 係呀，冇错。咁过咗呢、這个琴日呢个 Halloween。 Halloween 前日啦，係 呀。前日 啦，呢个万圣节。点啊，你有冇出去扮鬼扮马去玩下？ 欸，我冇扮鬼扮马，但我出到旺角。 去咗旺角。 係啦，旺角。咁跟住之后呢就见到劲多嘅电单车。 嗯。 係啦，跟住之后呢就扮鬼扮马。好好睇㗎，即係佢哋點樣扮鬼扮馬呢，首先幫下車裝飾啦，跟住之後就將自己個頭盔呢將佢變咗做芝麻街入面啲人啦。 哇， 有啲就係芝麻街嘅人啦，有啲就係、是唔知乜鬼灰色毛毛咁樣，有啲就可能係一啲即係轉全部毛毛系列嘅。咁而亦都係有好多嘅女仔，當然原來幾年前我上次咪話幾年前 hit 呢個護士嘅。 係。又翻翻嚟啦， 咁都見到好多、啊、護士係嘛？護士流血嘅護士啊， 係啊，好 sexy 啦咁。 同埋見到好多恐龍 哦， 至少有三條恐龍。 你講細路仔扮啊？ 唔係啊，大人啊， 大人扮恐龍 係啦，小朋友都好似任務咧，小朋友唔知有冇，大人就有係嗰啲吹氣嗰啲波，吹氣嗰啲咧好似波波咁樣嗰啲 係 跟住之後咧就會自己企喺度笠住咗個吹波波嗰個嘅恐龍，就好似自己騎住只恐龍咁。有啲就直情成個都扮只恐龍，好搞笑。 你就冇扮啦， 我就冇扮。 系、 啦，我去嗰度买嗰啲电话线啊，同埋买嗰啲灯啊。 系你谂住扮 女神灯，女神嗰啲咧自拍灯， 自拍灯。 所以就经过见到啦。 即系你系成日都会自拍嘅？ 唔系， 系 迟啲工作有嘢用嘛。 哦，咁啊系啊，我哋嘅工作嘅需要，即系除咗系靠声音之外啦吓，多媒体嘅网上不同嘅发展 啊。 我星期六。嘅時候咧，都喺蘭桂坊一帶啦。 咁、你過咗去啊？ 但係唔係我去附近做嘢剪頭髮、 啊。 剪完頭髮之後咧，其實一望上去蘭桂坊好近嘅啫，其實都已經、黃昏嘅時候啦。咁當然已經封曬路啦，聚咗好多人啦、有一刻閃過喺個腦海裡面啊，不如去飲杯嘢玩下。不過後來都係打退堂鼓啦。 太多人係咪？ 太多人啦，都係唔好啦。係 你嗰度近唔近白沙道噶？ 我喺中環就唔近白沙道嘅靚女， 我唔熟廣東區啊嘛。 係啊，因為我喺嗰度咧就喺中環蘭桂坊。如果你講白沙道咧，就喺銅鑼灣嘅。 哦啊，唔係，咁喺邊度啊？嗰個 點啊？ 中環有一個，因為點解咧？我撈亂咗，有一啲專係買一啲名牌或者一啲貴價波鞋嘅地方咧，一係就去銅鑼灣白沙道，一係咧排隊㗎。 哦，係啊，係啊， 仲要唔係你有錢就買到㗎啦。 哦，當然啦， 係啦，中環有幾個地方咧， 係 專係買波鞋要排隊㗎。我記得好似係蘭桂坊附近嘅一條斜路嚟嘅。 嗰度買波鞋我就 你知我講邊間啊？ 我就呢度買波鞋我就真係唔識啦。係啦，呢啲你後生你識啊？ 其實我都唔識㗎， 去排隊買波鞋。 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会追捧一啲呢限量版嘅波鞋，成日就逼我去呢度帮佢买，嗰度帮佢排队、 哦。 所以我就知道有几个景有冇景点几个地点。 名牌波鞋好拿嚟㗎真係。 仲要唔係你有钱就买都要抽㗎。 係呀、要抽㗎。係呀冇跟住讲起名牌呢或者都希望人哋都奇门如是啦、有一次我经过铜锣湾有一个好有时代感嘅商场啦。咁、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间名店嘅 sales 讲：，唉，嚟睇下，嗱，我估啊，今晚冇人噶啦，实，即系你谂下几冷清先得嘅。不过即系呢几排可能会比较好翻少少啦。但系你讲到名牌，咁当然都唔系话嗱，波鞋可能都好受欢迎啦，肯定啦，啲时装都系一样啦。相信大家如果系有去追潮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追嗰啲其他嗰啲配色啊，或者物品啊咁嗱，我記得我之前個禮拜講過咩咧？上海嗰個山寨名媛咧，其中咧俾人救病嘅一樣嘢，哇！乜原來你哋喺度共享經濟嘅咋？幾個女仔一齊夾粉咧，咪夾粉買件二手嘅絲襪嘅，嗰、那個箍土瓷絲襪咧，真係犀利啦！好貴啦，大家都知道啦，差唔多成二千蚊有找啦。 如果其中一個著爛咗下個點 穿，冇錯， 下個點穿 著爛可能都係潮流啦。因為原來咧今年咧推出咗一款箍土瓷嘅絲襪， 係 咁佢係點咧？就好似我最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每一次著絲襪一定俾我阿媽鬧嘅。 點解 咧？我一著上去咧，我只腳唔知係咪有刺咧，定係冇搽，冇搽啲潤膚露啊，成日都會整到爛曬嘅。 其實唔關你事噶，好多女仔都係咁。 哇！ 我都是 的真系我妈嬲到爆啊！但系你冇办法，你以前冬天翻学嘅时候冻得滞咧，你一定要着丝袜啦。所以我好怕着丝袜嘅。咁但系咧呢个箍土瓷丝袜咧，佢系点样咧？佢由嗰个嘅 小腿去到大髀、褲囊嗰個位置 咧，即係唔踩踭嘅，踩踭嘅， 係啦，係三角唔係三角骨絲襪嚟嘅，係成條襪褲嚟嘅。係咁咧，你大髀位同埋個小腿位啦，冚唪都係爛曬嘅，爛到咧好似人哋咧撲咗落地下咧，擦傷咗只腳咧，就爛到嗰啲窿咧咁，有啲線咁樣甩住喺度黐住咁。 但係佢係真係爛到咁啊？定係其實佢都係絲襪，只不過中間爛咗係透明。 佢係絲襪，黑色絲襪。咁但係咧，佢係以爛見稱，今年佢呢一個款式就攞出嚟賣， 會唔會有人買啊？ 嗱，真係啦， 因為爛咗嘅絲襪再著嘅時候會更加爛。 咁所以你啲絲襪都係著一次啦，咪一次，你再多小心啲咪著兩次。 一次嘅絲襪我使乜買佢啫？ 已經爛啦，係咪？你會唔會俾2000元買對絲襪啦？ 我唔會咯。 嗰啲 KOL 喺網上話，邊個會俾2000元買一對咁樣嘅絲襪啊？買嗰個係咪傻嘅？啊，但你又唔好理喎， 有錢人喎、 賣曬佢 系咪全球出50对啊？嗱， 呢 个 出几多对我就唔知啦。总之我今日睇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就话咧，咧个网站嗰度睇下，已经全部冚唪都卖晒。佢话佢自己 sold out 啊，全部冚唪都卖晒嘅。 系咪噶？ 所以咧，我唔知系佢哋试咗个反应系觉得麻麻地就话自己卖晒啊，定系其他嘢咧？不过咁你唔好话，原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有曾经出过呢啲咧。一個個窿咁樣嘅爛絲襪喎，有啲爛到好似條爛牛仔褲咁樣啦，即係睇落去好型啦。有啲咧就係都係喺個大髀位同埋大髀前邊，總之係前邊同埋後邊嘅大髀咧，都係冚爛都爛曬嘅。咁我諗 咦，咁呢個絲襪爛絲襪潮流嚟喎，今年如果咁講， 我諗係呢啲絲襪咧，即係幾蚊對嘅啫，美金啊。咁係著嚟特登俾人知啦， 幾蚊對美金， 幾蚊對 美金 係啊，但係嗰啲係攞嚟。可能是即係增加樂趣，你搣爛我啦件衫之後，你搣爛我對襪啦，咁所以就製造咗呢咁樣嘅設計咯。 你準備出街嚇？俾你嘅話， 梗係唔出啦，係咪啊？你會唔會著啊？可能著咗會好性感啊，係咪啊？不過潮流嘅嘢啊，莫莉真係啊，完全真係要好好咁去學下。 不过烂呢样嘢好似真系度度，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以前烂牛仔裤啊， 烂牛仔裤都还可以，烂丝袜2000元买对烂丝袜， 烂衫都有人着， 咁啊系啊。所以有啲人咧就话啦，丑到尽头就是型、啊。你咧，你会中意自己点样型法啊？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敏感时刻啦，有彭靖音乐呢啊，仲有林忆莲啊。 那么的动人，为何仍然在？ 林忆莲嘅倾斜啊，着完最烂鬼丝袜，真系 我个心都倾斜 了，真系，哎呀，真系都斜晒啦。不过咁啊，即系我哋唔识啫，呢啲潮流嘢，可能有啲人都好欣赏嘅，莫莉。 讲到咧潮流，我哋即系识条铁咩？ 系咯。 但系我想讲咧，真系就系好多朋友咧， 好、追潮流， 真系好追潮流， 嗯、 即系追到咧系直情而家咧有阵时咧，头先咪话钱都未必买到嘅、 嗯， 就系因为有几个朋友头先都讲会成日要我陪佢去某啲地方，一个就系铜锣湾啦，一系尖沙咀啦，就头先你讲白沙道啦，一系就系中环嘅 白沙道喺铜锣湾， 系铜锣湾嘅白沙道啦，仲有中环嘅威灵顿街， 威灵顿街系 系啦，佢就系某一间咧，即系嗰啲乔丹咧个铺头啊，乔丹铺头。 乔丹一剔嗰个系咪？ 系啦，专系乔丹铺头。咁佢哋耐唔耐就成日有一啲嘅限量版嘅波鞋买嘅、嗯，甚至乎有啲系真系炒到有啲 A 字头噶啦 ，A 字头都有啦，一啲篮球嘅波鞋。 总之系篮球波鞋就炒噶， 就炒得好犀利噶啦！即系平均可能抽嘅时候，我见到系抽系千几二千蚊到啦。但系佢我听佢哋讲系 炒价好劲， 炒到三四千蚊， 系 闲置。 嗯嗯嗯、 有啲系直情炒到成唔知差唔多。唔知六七千、七八千，系、直情我系特别癫咗啊！ 系癫嘅，即系癫先有人买嘅。 之前有新闻有讲啊，炒价都有人走去特登俾钱买，佢俾人呃。 系 网上面买， 有好多啦，系啊， 炒价都俾人呃、啊， 但 有几黑仔， 但有人买、啊。 系，我就想讲咧，我身边嘅朋友咧，之前系我记得系有段时间佢系点咧，有啲再限量啲嘅波鞋咧、我记得佢哋系有同我讲过话要去到嗰间铺头，即而家可以網上抽啦、之前係要你去到嗰間實體鋪，已經定咗幾點鐘至幾點鐘，咁你就填自己的電話號碼，填自己個名、身份證，跟住之後咧就俾翻入落盒度，佢、就會話俾你聽佢大概幾點鐘佢會抽， 抽獎箱咁樣。 係啦，你到咗某個時間之後咧，你就去翻嗰度。睇下你自己抽唔抽中， 怪唔知咁多人啦、啊，成日都， 仲要系 睇抽奖先啊，首不先系嘛？ 系啊，同埋有啲就可能会话俾你听呢一间嘅分店有唔知几多袋，或者净冇讲俾你听几多袋嘅，呢一间分店几点钟会有人卖噶啦，啲人就排队咯。好多，甚至乎去拎波鞋都会排队，因为我试过帮人拎波鞋，佢排队 同拎电话一样啊。 系啦、啊，都唔明点解要拎，始终都会系你。不过我都明嘅，因为如果你有瑕疵，可以即刻换第二袋。 哦， 咁如果你迟咗嘅时候，你得翻嗰三袋，你换唔换？你冇得換噶咯，你得嗰三對揀咯， 所以要早啲係嘛？ 早啲，所以就成日朝頭早有人排隊咯。又或者咧，有啲鋪頭幾好嘅、我係曾經係幫人去揾過，因為有一兩對佢哋好中意，咁我幫佢揾下某啲分店，可能喺我住嘅附近啦。跟住係試過問啲 sales， 啲 sales 哦，你試下睇下排隊，如果冇人抽嘅話，你睇下即係冇人抽咗獎，抽咗中咗冇人嚟拎、你試下你排唔排到，佢之後最後嗰個可以俾你啦。但未必會嘅，因為呢一對鞋都真係好 hit。即係你諗下，原來而家你想要一對限量版 嘛，係咪啊？ 但我想講咧，有好多我唔覺得有幾靚嘅啫。又或者可能佢只係嗰個 tick 裡面加咗少少嘢，跟住佢就話限量版嚟㗎啦。 佢就話俾你，限量版就好靚㗎啦。 我唔覺得有咩分別㗎。 喂，對於我諗係追開嗰啲朋友咧、無論佢。個款變成點嗰度都好啦，總之佢一出咧係咪？你啲朋友係咪咁啊？一出嚟就佢哋就會買嘅。 係， 但係買咗之後咧，我想請教一下啦。咁佢哋係會原封不動擺翻喺個盒度，跟住然之後就當收藏，抑或係一買完翻嚟之後就哇就即刻著喺對腳度，即係話俾人聽，喂嚇靚嘢啊咁樣。 佢哋真係捨得著。 佢哋真係會著出街，仲要成日著，佢哋仲會有啲誇張到係會著呢一對鞋去打籃球，而佢哋真係打籃球 嚟嘅。 但係你呢樣嘢已經變咗 fashion 啊嘛，你已經係行街先會著，你唔會咁唔鏡石一對。炒到咁貴嘅鞋，跟住走去打籃球噶嘛，佢哋真係會咁做。我頭先先走去問翻我個其中一個朋友，好中意啲潮流嘢喎。其實有幾靚咧？點解你咁中意呢啲追埋呢啲限量版？佢就我哋唔係計潮，我哋唔係計價錢。 我話俾你聽，我型， 心裏面係中意籃球嘅，流住籃球嘅血，所以就要有。 係，所以要買呢啲限量版。啊，你又好人喎，你又話咁好人幫我哋排隊喎。 因為我唔識啊嘛，唔係，咁我都係幫佢抽啫嘛，攞個 quota。因為我聽佢哋講咧，而家係直情好笑嘅。我見身邊有好多人或者網上睇到某啲嘅朋友咧，佢哋都會周圍叫曬身邊自己嘅 friend 可唔可以幫佢抽？因為而家個抽獎嘅形式咧好難啊，即係之前起碼我都可能會突然间好好运定啲点样帮佢抽中一两队，而家直情冇可能抽到咯。 而家系咪少咗啊？系咪因为肺炎嘅即系疫症底下影响啊？ 唔系疫情之前已经系抽唔到，我怀疑系咩咧？太多人而家已经叫身边啲朋友帮佢手一齐抽，咁所以变相就可能再分散咗。但系其实我真系唔识噶，而家直情系之前会 send email 话俾你听抽唔中，而家系直情你要入翻 login 翻入去佢网站睇咯。我成日都唔记得睇嘅，我叫个 friend 话翻俾我听，你几时？入去咯，即系你谂下几有心几有神，先至可以抽到一对心头好嘅潮流波鞋。 不系啊，心头好要辛苦得到咧，先至识得珍惜嘅，都明噶啦。 名字叫做旋转 with me， 系咦，继续同我哋一起旋转啦，唔使去买波鞋啦，唔使去买烂丝袜啦， 都可以好靓。 系啊，一阵间咦，主音声音之后咧，一阵间我哋啊十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又有多一个人同我哋一起喺直播室出现噶。 你讲新闻哥哥啊？ 新闻哥哥之外咧，仲有咧， 系因为我哋逢礼拜一晚会有敏感人物，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今年头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下跌69%，主要受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元，按年上升超过1.2倍，但是按季跌近57%。金管局表示，外汇基金表现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极不明朗，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先。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本地感染，和海景度假乐园群组有关。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留意到近日市民多出外聚集，政府不排除会收紧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呼吁市民自律。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日，公立医院已经为大约130,000病人和医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至今未有收到接种疫苗后产生不良反应的报告。就网上留言指，有一名威尔斯亲王医院病人在注射流感疫苗后不适。医管局发言人呼吁停止转发失实信息，以免误导公众。意大利总理孔特对全国疫情蔓延感到非常忧虑。他说，个别地区的疫情特别严重，按照现时的情况推算，有15至20个地区的深切治疗系统将会在一个月超出负荷。孔特宣布进一步收紧全国的限制措施，希望控制新型肺炎疫情，会根据风险程度在全国划为3个区域，当局会限制高危区域之间的民众流动，并且会实施宵禁。当局又宣布会在周末关闭购物商场，又规定公共交通工具的载客量会由现时的80%降低至50%。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意大利累计有超过700,000人确诊，38,00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855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05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75，瑞士法郎0.92，加元1.327，人民币6.6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31美元，卖出1,892.0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妈， 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十八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哦、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是 Bella 林永彤。 我想为环保出一分力， 我哋想争取更多无障碍设施， 我想分享新研发嘅科技， 我哋想多啲人关注独居长者， 我想研究下绿色工作间， 我想讲讲绿化科技， 想开咪发声，制作你嘅电台节目，可以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3、34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包括环境、社会服务及创新、少数族裔或者自选，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还用旧的模拟电视，到时就看不到的了，怎知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是看港台电视那阵，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好细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 2922-923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新闻之后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时间好紧迫， 系咯，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又要迎接我哋今晚嘅敏感人物啦吧， 系啊，佢系呢个萧可欣， 同埋佢嘅爸爸萧爸爸。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又到敏感人物呢个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错吓，佢真系有好多故仔同大家一齐分享，所以咧今个礼拜又听到佢嘅声音啦。咁啊，呢、這个 Michelle 吓，萧可欣嗰个音乐梦阿莫咧，我哋都好想知多啲啊。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嘅敏感人物咧，依然都请嚟萧可欣，就系咧呢个第48届10大杰出青年奖嘅其中一个得奖者。 Hello， 亦都系呢个女高音啊，系咪？ 系 ，我成日觉得我听噶 Michelle 唱。 好听啊！ 好好听， 系啊！ 我想话你由细到大，即系你已经知道自己系一定要向女高音呢个界别发展嘅，系咪咧？ 细个开始好中意唱歌啦，咁唱唱下，咁入合唱团老师就系俾咗即系soprano， 即系女高音，即系呢一个声部俾我啦。咁原来女高音都有分几种嘅，咁例如有一啲叫 dramatic。soprano 啦，咁我嗰種咧就係屬於 lyrical soprano， 即係 lyrical 即係柔和啲嘅，咁、就係唱啲高音，但係可以唱到輕聲細聲，好好聽嘅。咁我而家都即係呢排疫情期間，我都喺度練緊，咁點樣可以更加細聲、更加柔和咁唱高音，俾人一種好温柔嗰種感覺。 你可唔可以試一試俾我哋？ 係咯係咯，係咯，我都想聽啊。 係啊，點樣柔和但係你高音 係？係咯， 即係譬如你唱一個音，其實 唔好就咁諗一個音咯，即係要諗係哇一筆落去，再上翻嚟，即係例如，即係呢一個樣嘢咧，就好似一樣一個水咁浮下浮下浮下，但係你唱又唱得好舒服嘅，咁但係你出嚟嗰個音咧，人哋會聽得好舒服嘅，咁就同啊高音點就咁。打落去的音咧係唔同， 力度都唔同， 力度唔同，所以唱歌其實係都要計啲數嘅，即係雖然我唔中意計數，即係要計個 touch 啊，計 energy， 即係都要計嘅咁樣。 呢啲係咪就喺中大度學噶？ 係啊，喺中大度學嘅，中大會更加 technical， 即係更加有技巧咁話俾你知，真係一件事係點樣做咯，點樣將每一個音唱得靚啲，即係每一個音都係 model。就算高音低音都是我哋唔可以偏心嘅，高音低音都要锡住。点样要唱得靓？ 入到大学嘅生活到底系点样咧？同啲同学仔嗬，系咪啊？系相处， 同埋系咪喺嗰度会有住宿啊？ 系啊，有 自己住 喺嗰度同 roommate 一齐住啦。咁本来佢哋都有问过我想唔想独立房嘅，咁即系自己一个住一间房。咁但系听我啲师姐讲话唔好，因为有 roommate 其实始终都可以有多啲互动啦。大家会倾多啲偈，玩下或者去下人哋间房度玩啦。咁都好开心喺住宿期间都每年住一个 roommate 嘅，咁我都系咁都 相处到嘛， 相处到嘅，每一年都相处到嘅。咁同埋都可以一齐煮下嘢食啊，或者一齐去玩下卡牌遊戲啊，咁樣咁都好開心嘅就係其實可能其他人覺得做到視障人士或者做殘疾人士嘅 roommate 係好辛苦啦，成日要照顧啊，要幫嗰啲，但我覺得唔係，其實即係好多嘢都互相幫忙咯，即係幫忙呢樣嘢唔一定係我幫你嘅，咁有陣時你幫下我噶嘛，咁所以喺讀寄宿期間，其實我 roommate 都我自己都可以自己可能斟下水啊，自己煮都做餐啊，即係整咗早餐啊， 係咯，你點樣煮 都 OK 嘅，都自己 食， 係啊，咁因為之前嗰個焗爐咧，喺宿舍嘅焗爐我就唔係好熟悉啦。咁而家呢排就煮多咗，整多啲多士啊，可能會同阿妹妹整下曲奇餅啊咁啦。咁以前主要宿舍我都因為通常咧，譬如如果有八點半堂嘅話咧，咁好早噶嘛，通常我煮麥皮就最快咯，最快。咁我哋視障人士煮嘢食其實好重要嘅就係有一啲嘅量羹量杯啦。如果真係要量份量嗰啲，咁因為我哋未必會真係用到啲普通嗰啲磅，咁或者如果真係要熱力嗰啲，真係用隻手，即係細個教我用隻手去感受一下啲熱力啦。咁同埋都如果用啲輕觸式嗰啲電磁爐，我哋就未必會用得到啦。咁所以就通常都係扭制啊，會方便啲咯。但係即係要唔好驚咯，你可能唔好怕辣親，咁你都嘗試，即係凡事都會有第一次咯，會係咯，慢慢去做到。 Michelle 蕭海欣咧，即係其實佢一個非常之活潑嘅女仔，係 啊，好開心。 佢翻到中大嘅時候咧，一定係識到好多朋友，但係以我所知，中大哇啲朋友玩得好開心噶， 好開心噶， 係啊，聽到咁笑就知道真係好開心， 最開心。心玩嗰啲乜嘢咧？ 讲唔讲得噶？ 喺爸爸面前知唔知嘅咧？爸爸零头话唔知道。你而家第一次公开你嘅中大 嘅 开心嘅 生活。 其实我都有玩 O Cam 咯。 系 哦 ，O Cam 就玩得最开心嘅。 又玩啲乜嘢啊？ 玩咗啲乜嘢啊？ 我都唔好記得玩啲咩，玩咗好多嘢，係啦，玩咗好多 山頭噶嘛，要好似話係 啊，要上山啊咁咯，跟住我記得最誇張嘅係試過喺 O Cam 有一晚咧，因為我哋傾偈傾到太夜啦，哇！即係呢個真係未同人講過，我唔知講咗點算，唔知點。O K， 冇嘢嘅，放心啦。我哋有啲同事開麥講嘅仲誇張， 你開咗麥講 嘅，我應該唔係好誇張嘅啫。不過咧，只係有個同學入嚟借叉電器，上晝九點鐘，因為要走啦，咁佢攞翻叉電器去間房。佢一開門咧，就見到有五個人瞓咗喺兩張牀上邊， 我屈蛇， 其中一個就是我啦，咁樣。 成班玩到好開心，傾偈傾到好開心， 跟住五哥一齊瞓咗兩張床度咁樣咯。咁嗰時個同學就嚇親，因為嗰時佢啱啱開燈， 跟住咁五哥 佢住去還翻個叉電器，攞翻個叉電器，跟住幾個哇！跟住佢同我面出嚇死我頭先。 係啊，中大好猛噶嘛， 仲要瞓咗喺度。 你有冇聽過呢啲鬼故？ 係咯。 有啲人有傳言嘅，咁然後有啲同學都話咩有睇過，就睇過嗰啲，咁我就聽咗就算咯，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如果你真係驚係會驚嘅，你就唔好聽咁多咯。 係，Michelle 驚唔驚嘅？其實喺你嘅世界裏邊，對於呢啲 未知係咪真實？係 啊， 少少驚， 少少驚。 所以我都會想咗，我都會諗咯，但係我會叫自己唔好諗。所以我有時如果真係有一啲人係同我差唔多年紀，或者有一啲人係好中意聽鬼故，但係會驚，我就建議你真係唔好聽，寧願聽啲自己中意嘅嘢。係，唔好自己嚇自己。 你個學習過程當中有冇出現啲自己嚇自己嘅情況咯？係啊，讀音樂係，不過其實我諗你。對你嚟講，係咪應該調翻轉頭？因為係其實冇乜難度嘅，因為你個基礎都其實都已經做得好好。 其實都讀音樂期間都有個難度嘅，咁就係因為其實首先好開心啦！中文大學佢有好多嘅配套俾我嘅，即係譬如啲點字嘅儀器啊，或者電腦嗰啲啦。咁讀音樂期間，因為唔係科科都會有樂譜俾到我嘅。咁有一啲如果冇樂譜嗰啲科咧，我都係要靠聽咯，去自己去靠聽。咁例如譬如合唱團嗰啲咧，佢啲樂譜好大份嘅，嗰啲樂團譜樂譜，咁你幾十張紙，你冇理由特登要去買或者特登要去做，即係一份點字，咁都全部都要靠自己去聽。咁淨係記到啲得，可能記住啲歌詞啊。咁全部嘢都要自己去靠記咁樣咯。咁對我嚟講最開心讀音樂期間就係參加 ensemble， 即係參加幾重奏咁樣啦，即係合奏咁樣。咁我試過有玩過非洲鼓啦，即係龍向榮博士教嘅非洲鼓啦。咁有玩過同一啲叫 trio， 即係三重奏，係同鋼琴同小提琴啊，有試過啦，鋼琴同大提琴有試過啦，都係覺得。好開心的一件事咯，即大家的默契很重要，即因為我看不到啦，佢哋兩個看到嘢啦，其他另外兩個 friend， 咁有陣時我開口唱的時候，我要做啲譬如喐下頭啊，或者要即要做少少嘅 動作 或者即示意佢哋開始咁樣。所以都好開心，其實。 我聽到呢一度咧，即係中大對於蕭海欣啊 Michelle 嚟講啦，係第二個成長入面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嘅。好開心啦，入面亦都學到好多嘢啦，眼界亦都大開咗好多啦。但我想問一下蕭爸爸啦，開頭 Michelle 話唔得，我要喺中大住宿嘅時候，你有冇好唔得你唔好啊，你翻你屋企瞓啦。 我好擔心啊。 其實佢喺中大住宿係好嘅，等佢過一個獨立嘅生活咯，可以同啲roommate 一齊生活都我哋好鼓勵嘅。咁喺期間嚟講，我都見到佢同啲同學都相處得幾好啊。咁有時煮嘢食啊，咁啊啲同學仔又好 take care 佢啦，咁樣咁所以嚟講，我哋都好放心咯。基本上 同佢入大學之前，有冇你教過 Michelle 點樣照顧自己啊？ 其實佢 OK 嘅，其實喺屋企佢都冇問題。不過至於喺嗰個出邊咧行嗰方面咧，就係爭少少，因為始終係冇嗰個定向去即係去實習咯。咁曾經都從呢個深江埋學校嗰個定向嗰個主任咧就反映過呢樣，但係佢哋都冇人協助，真係肯教啊海欣咯。咁淨係帶行一次，由沙田大學就翻去屋企，咁一次就叫自己嚟啦。咁所以都未得住咯。咁但係呢樣唔係問題嘅，我覺得時間上可以訓練嘅，所以我又唔擔心。反而咧就係響大學期間嚟講，佢嘅學習啊，同埋生活啊，佢最要開心咯。我成日都講，做爸爸媽媽其實唔好要求嗰個仔女點咧，但係希望佢生活得開心，同埋去讀書啊讀到啊。即係如果我成日都講，如果壓力大嘅咧，就真係要停一停，唞一唞。咁但係蘇花響大學生活又好，同埋佢得到多啲教授啊、老師啊、同學嗰、那個幫忙同埋愛護咯，咁所以喺呢度我都要多謝咧，佢哋 department head 嘅 professor 張啦，同埋副校長黃淑英啦，同埋嗰個國內交流處嘅 Wing Wong 啦，同埋校長啦， 段 校 長啦。 咁就所以一路落以嚟咧，咁大學嗰度真係好多好多人幫佢咯。咁所以嚟講，所以我覺得就話，如果視障人士咧讀大學咧，真係首選就係中文大學，因為佢配套好，同埋好多人咧係會真係 take care 佢哋咯。咁樣 就算我企喺度有陣時問Michelle 你有咩需要幫忙啊？咁佢就咁我就同佢講，唔係，其實我喺度等緊 friend。但是个大家庭嚟嘅，即系虽然有阵时会即系玩得非常开心之外咧，咁都会系嗰个大家庭嚟嘅，其实 系开心之外，咪所以就好热心啦，其实热心公益 系 嘛，其实即系呢一方面真系要请教你多啲，因为 你是几时开始参与这些热心公益的、活动？因为很多人眼中可能觉得是正如你刚才所说，你一站在那里，人就走过来看看愿意帮你，但是反过来你又去参与很多很多不同的慈善活动去帮人，怎么开始的呢？其实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咁嗰陣時仲未話真係好懂事，咁當時都問過爹哋一句説話啊，究竟睇唔到嘢係咪冇用㗎？咁啊，咁跟住你點講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當時係唔明呢句説話點解嘅，咁但係佢就話，即係只要你大個，你有能力你就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咁啦。咁我當時都冇諗其他嘢，我當時真係諗下，我幫人我得咩？咁嗰陣時好細個，都唔係好知道發生咩事。咁去到真係做多開始做義工，其實嗰段時間就係喺2011年啦。咁嗰陣時就係好開心贏到一個電視台嘅中國大人秀香港精英爭霸戰嘅冠軍啦。當時咁跟住就有好多機構打俾我，咁包括即係奧比斯啦。咁就好開心，佢哋就請我去參加一個孟加拉嘅一個親子團啦，同一班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去孟加拉啦。咁由嗰陣時開始就真係做多咗唔同類型嘅慈善嘅義工服務啦。咁例如包括去發展中國家探訪啦，去咗唔同嘅中小學嗰度做一啲生命教育分享啦，特別係我即係成為咗香港精神大使之後啦。咁之後又去到啲女童院嗰度，即係同佢哋分享下我的經歷啊，咁等等。咁所以就係其實嗰陣時我細個開始做義工嘅時候，又唔係話好刻意地想得到啲咩嘅，純粹係開頭頭幾次都係好被動咁樣俾啲機構邀請嘅。咁去到做下就覺得做義務工作係好開心啦，可以令到受助者好開心，佢哋每一個笑容或者每一個握手或者一句多謝，都係覺得令到我覺得原來啊，我雖然睇唔到，但原來我做到咁多嘢，我都幫到人噶喎，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反而做義工之後，比起之前更加開心。 打成一生里的天，中了差的地雷，我们是爱人。 而家听紧嘅戴爱玲嘅歌曲啊 ，Iron Lady 啊，好切合啊，邵海欣啊， 系啊，不过佢好好笑嘅，真系亦都好好笑容啊，吓个人又心地善良，又玩得咧，系啊，翻嚟啦，十一点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都继续同你倾下，啊，讲下另外嘅一面，等我哋了解下佢中意咩男仔系咪？ 仲有鲜为人知嘅面啊！ 哎呀， 系早日重回正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55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0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2，加元1.327，人民币6.6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9美元，卖出1,889.7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以东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時，熱帶風暴艾莎尼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910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新界再低1-2度。明日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北風。明日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Michelle 做義工做到不只是香港做，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做的、嗯、你最深刻是哪一個地方做義工呢？ 我最深刻呢就是在2018年，因為 因為我之前都去過孟加拉，然後又去過河南愛之村那裡探訪孤兒，但我最深刻就是2018年去湖南的一間學校做探訪當地的一些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呢、嗯、即是一些 父母要出去打工，他要留在 家，是的，那些留守兒童。那在那裡的其中一班小朋友呢是高小到可能小四小五，那我記得在其中一個課室呢我哋要幫佢哋可能做一啲嘅工作坊啦，譬如同佢哋唱下歌啊，或者介紹俾佢哋知點樣去創新同埋有創意啦，即係教佢哋 mind mapping 啊等等嘅，即係嗰啲技巧咁樣啦。咁我哋同佢玩之前呢，入到課室呢，個老師就同咗我啲組員講咗幾句說話，跟住我就問佢哋講咩，佢話個老師呢，佢話因為坐喺角落頭有一個學生。老師叫我哋咧就唔使理佢，唔使同佢講嘢噶啦咁樣。咁、因為原來咧佢係一個有學習需要嘅特殊學生啦，咁佢學嘢比較慢啲嘅。咁原來係咯，個老師就覺得其實就同我哋講你唔使理佢咁樣啦。咁喺學習過程之中，我就 咁啱我負責個組咧，因為期間大家都要小組討論嘅。咁我負責個組咧就係有嗰位特殊學生喺度嘅。咁就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係有幾個同學喺呢度，跟住嗰個學生就喺嗰邊自己坐喺度。跟住我就喂，不如你 join 埋呢組一齊啦，咁樣你哋有啲咩意見啊？譬如我唔記得咗嗰次講要講咩題目，總之大家要討論到一堆 ideas 出嚟啦。咁嗰啲同學咧，個過程之中個同學咧，又唔係好出聲，因為佢嗰時可能仲未領略到我哋做啲咩。咁其他同學就好表明咧，擺到明係唔想參佢一齊玩嘅。我睇唔到，我都 feel 到。總之啲同學又擰曬頭啊，然後又唔想睬佢啊，即係咁樣 哦， 擰歪曬面啊，咁嗰啲咁我隔離啲組員就都唔知點算。咁我就同佢講嗱，你哋唔可以咁嘅，你哋一齊嘅，你哋一組嘅，你哋一定一齊嘅。咁我就即係反而我就即係帶動翻啊，嗰位特殊需要嘅學生，不如你講下，你覺得譬如平時得閒，我哋應該有啲咩做啊？要畫啲咩上去呢個圖畫度好啊？咁咪俾佢講下咯。咁又帶動下，令到其他組員都 join 埋佢一齊玩咯。咁其實呢一個只係呢一個社會嘅一個小嘅例子啦。咁、因為嗰度可能嗰條村落真係冇咩資源可以照顧到嘅學生，就冇辦法啦咁樣。但我會覺得其實老師應該要做一個主動性去鼓勵其他同學一齊去協助呢一位有需要嘅同學咯。咁好重要咯，即係承接翻我可能我上一次講咧。是不是上個禮拜講？上個禮拜講，話真係要有一個老師，啲老師要有個主動性，去令到全班同學都互相幫忙咯。 係啊，但係係咯，其實你參與呢啲即係攻擊嘅即係事務，你有啲咩感受咧？嗱，你唔知道個世界，你睇唔到呢個世界係點啊 ，Michelle？ 但係你感唔感受到底呢個世界係發生咩事咧？你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幫過好多人，喺你個心目中係點樣嘅咧？ 呢、这个世界我觉得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都系两面嘅，色彩缤纷噶啦。其实首先，咁同埋呢个世界好多嘢都好似一个钱币咁，有即系有黑白两面啦。咁简单嚟讲，有两面。咁究竟我哋睇一件事应该去睇边一边咧？其实系自己选择咯。即系开心咩系快乐？开心其实都系自己去选择。可能我即系当时我个成绩退步咗，咁我都可以谂话唔紧要啦。我数学都系唔得噶啦，算啦，我都系求其考算啦，考唔考都未由得佢咯。咁但系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谂，就系总之我而家向前冲先，即系我温咗书先，我唔好理个结果先，我做好一件事先。咁我觉得呢个世界只要你愿意，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咗双手去创造自己嘅未来咯。因为这个社会和以前的社会很不同，就是例如假设用音乐，就是这个的音乐的市场来讲，以前呢是很多人都有大台的，可能你听一首歌就只是这个歌手唱的，咁譬如你听每一样嘢都只係可能得一至两个产品，好少嘅啫，以前嚟讲。但係而家冇大台喎，可能每一个人可以 download 个 app， 一啲应用程式啦，咁去揀自己一个播放清单，我鍾意听嚟，我全部都鍾意听阿彭程嘅节目嘅，全部都播晒，我唔听其他节目嘅等等。咁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呢，另外一个方面冇大台嘅好处就係大家都有机会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咯，所以我觉得呢个世界其实係嘅未来係充满咗，简单嚟讲， 好充满咗机会， 系机会嘅， 百花齐放咁样嗬。Michelle 好有使命感嘅，其实都系磨砺，希望可以对呢个社会多啲帮助同埋贡献啦。咁但系 Michelle 都系一个喺我眼中咧，至少吓，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其实你都系一个廿几岁嘅一个即系少女系嘛，即系磨砺，我哋都做过少女 啊，但我当时就冇佢咁叻。 即系我觉得系啦 ，Michelle， 即系脱下咗你即系大家眼中嘅呢一面嘅你，其实你都系一个廿几岁好普通嘅女仔啦吓。你嘅另一面系点样嘅咧？即系你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嗜好？都中意扮下靓啊，追下剧啊。我唔知你嘅嗜好，或者 中意听咩歌啊？而家 你系点样嘅咧？呢一面？ 我都好中意扮靓，我觉得视像人士咧同其他人一样都系可以护肤，虽然我哋睇唔到，但我哋 feel 到噶嘛。咁所以我都特别系呢排疫情啦，我同妹妹会真系会即系护下肤啦，敷下 mask 啊，或者做一啲皮肤护理啊。可能系咯，迟啲希望可以做翻 facial 咯。 都中意嘅。 係啦，同埋我都呢排咧，我都喺疫情期間咧，我特別係有留意一啲配音節目，即係佢哋可能嘅聲音咧。有機會會被人哋遺忘，因為只是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其實我覺得他們在做這些節目其實是扮演都很重要的角色的，因為我看不到東西，但是呢可以靠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可以感受到，即原來這一齣電視劇的人的表情是怎樣。其實他們要花很多時間，他們有些是 要寫稿，要將每一句用適合的表情要對回口型 去說出來咯。咁我最中意嗰兩位配音員咧，就係曾秀清同埋陸慧玲啦。咁曾秀清就係大長今嗰個年生啦，即係好驚青嗰個。但係曾秀清同時咧，又係有一套叫做《繼母與女兒的男調》嘅一個扮演一個女強人角色嘅。咁佢把聲係又剛又柔都好好嘅。咁至於陸慧玲就係、是。大長今裏面的韓上宮娘娘，同埋哆啦 A 夢裏面的大雄，將來而家嘅大雄都仲係佢扮緊嘅。咁我都覺得佢哋扮啲咩聲都係扮得好好聽，同埋佢係我覺得佢哋係我哋香港人之光，所以就我都好想喺呢個機會咧去。同佢哋講，其實你哋真係好叻，好多謝你哋，真係想為你哋致敬，向你哋致敬。 係好緊要，其實嚇，即係聽到佢嘅表情，知道佢嘅感情咁嚇，莫莉，所以我哋要繼續要去努力先得啊。She's just a girl and she's on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lonely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 Oh, she got both feet on the ground, and she's burning it down. Oh, she got her head in the clouds, and she's not backing down. This girl is on fire. just a girl, but she's on fire。 不過既然都係同即係你又中意都扮下靚啊，又中意睇下劇集啊，咁都廿幾歲啦，咁會唔會仲有好多諗法？即係譬如話除咗讀書之外啦，你要發展你嘅事業。咁啊，感情上面咧，对爱情有冇啲咩特别嘅谂法啦、憧憬啊咁样？ 我都想知道、 啊，我都好想知道，因为爸爸成日都喺你身边陪住你，好似保镖咁啊。其实有冇阻住你识男仔，或者阻住啲男仔系啦，同你倾偈啊？ 唔会嘅，佢应该我谂佢至多都会好似其他爸爸咁，可能偷偷地跟住我哋咯。 系咯， 咁样咁，我觉得视障人士都好需要另外一个嘅配偶嘅，咁样咁最紧要系即系大家都中意啦，中意对方啦，咁即系顺其自然啦。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就未必系我哋接受你哋帮忙嘅，可能我帮翻另一半转头啦，我都唔知嘅。咁呢样嘢就系啦，如果有新嘅发展，再同大家分享。 但系有冇一啲 心仪对象咧？ 有冇啲咩谂法咧？ 系啦， 我比较中意啲幽默啲嘅男仔，但系希望系专一嘅咯。咁即系希望冇可能呢边同我讲完笑，但系其实嗰边又唔系咁谂嘅。我中意系咯，简单嚟讲，我中意坦白啲嘅，但系即系你想有一句讲一句，因为始终我睇唔到你个样，我唔知道你其实你嘅心谂乜嘅，咁有啲咩你话俾我知，咁我尽量去配合啦，咁样 系你都听得出嘅，佢有冇讲到话呃你？ 系我净系中意你一个啫， 系啦，所以要问阿爸爸，其实系啦，感情嘅生活即系爱情，可能都有一日发生喺佢身边，会出现啦呢个咁样嘅人，你有冇啲乜嘢嘅要求啊？ 我谂都系顺其自然， 放心啊、 我谂都系顺其自然咧。其实即系话，姻缘嘅嘢都系天注定咧。我成日都觉得就系、是，就算我识我太太，都系冇谂住佢系我太太，从来冇谂过，因为呢啲即系讲缘分咯。有时你知感情生活，我都后生嗰时都试过，有啲女仔中意我，但我唔中意佢，我中意佢又唔中意佢嗰种。煩惱是很痛苦咯，咁自從遇上我太太之後，大家一拍之後，即係呢啲就緣分啦。所以其實阿海欣嚟講，我就作為父母，你問我，我梗係希望佢有另一半嘅歸宿啦。咁、 你反對 Michelle 拍拖？ 我唔會一定唔反對。我成日同好多人講，女性嚟講一定要多啲拍拖。你拍拖拍得多，你先知道，你先知道你自己所需要嘅係邊個。你唔可以一拍拖就結婚係嗰個嘅，因為你。好慘嘅，將來一有問題嘅話，咁所以嚟講，好多人就話成日我拍拖好啊，但係去失戀，跟住又甩咗，我都好啊，因為你越係受傷過，而係咁你先知道你想要嘅邊個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如果有嘅話，我真係一啲都唔會反對咯。咁最緊要就係嗰、那個 點樣教佢揀伴侶， 我希望就嗰個人首先就話。女性揀男性，以我男性角度睇，第一你一定要睇佢個人孝唔孝順父母先。第一呢個最重要。第二佢會唔會錫你多啲，會唔會緊張得啦？如果有呢兩個條件咧，就已經夠啦。因為孝順自己父母嘅話，佢即係尊敬父母啦，孝順父母。咁呢個人咧。差距都有一部，當然有例外啦。但一般嚟講，孝順父母一定要睇到，如果佢對爸爸媽媽好孝順嘅呢、這個人都好。咁如果另外一樣冇用嘅喎，仲要係好尊重你、好愛惜你、好緊你喎。咁呢個人咧就可以同佢一齊咯。如果調翻轉，你緊你多啲，係咁你就慘啦。咁你咧將來咧就好辛苦咯。咁所以嚟講，我就順其自然咯。其實我梗係希望 Michelle 可以有另一半啦。 你有冇留意得到？其實係啦。 我都想嘅，但你唔可以捉一個男人俾佢，呢個唔可以強求，即係所以要順其，因為始終而家佢市場嘅生活圈子都狹窄咧。其實你問我。如果嘅選擇配偶，就算係視像好，又或者係正常都冇乜錯，最緊要佢哋兩個開心咯。 我想揀翻即係唔係視像。 有時啲嘢都唔係到你揀嘅。 咁但係即係嗱，起碼 Michelle 心目中佢知道佢自己想要啲乜嘢。其實都喺你嘅係啦，啲不過爸爸喺度方唔方便？ 有冇曾經嘅爸爸都開曬綠燈？ 有冇曾經即係都遇過一啲？令到你都心动的对象，想 又唔係真係心動嘅，即係覺得個男仔好好咁樣。咁、 嗯嗯、 因為點解我以前中學都係讀女校，咁基本上我細個都係同開女仔玩。咁去到大學嘅時候，有其中一個機會就去咗德國 exchange 啦。咁、 嗯嗯、 就三個禮拜冇屋企人跟住，全部都係自己同同學一齊去嘅。咁嗰個 trip 咧就有好幾個男仔都好好人嘅。咁佢哋同我平時識開嘅男仔一樣唔同嘅就係佢哋真係會同我講真話咯，即係假設我我買咗好多嘢啦，佢哋會臨去機場之前嗰晚就嗱 Michelle， 聽日咧你可以去呢間呢間度買朱古力，不過咧你只可以買幾多，即係咁樣，即係佢哋就會同我講嗱，我而家叫話邊個邊個睇住你，你只可以買一包嘅啫，嗱如果唔係會超重就點點點點，咁例如有另外一個男仔咧，佢都有講到好多，即係同我講咗好多嘢，佢就覺得其實有啲嘢我自己做到就自己做到啦。咁我記得有一個男仔係係讀醫生嘅，係做即係讀醫嘅，讀 med 嘅。咁咧佢就話其實影相呢樣嘢你自己都可以做到，咁佢就教我影相咯。咁、就好開心，即係就自從嗰件事開始，我就開始自己影下相，譬如啲細啲嘅雕塑啦 statue， 我自己都可以影到啦。咁、又或者可能整嘢食，而家呢排多咗時間煮嘢食嘅時候，我都會自己拍條片咯。但係即係會對到焦，自己通常都咁、所以都好開心。其實都識到好多好嘅男仔，但係即係你至於話真係即係要發展，其實呢樣嘢要時間啦。咁但係至少我都係咯， 唔排除有呢個咁樣嘅機會啦， 係 咪？ 我唔知，我唔知，我 唔係呢個好緊要，啱啱先係啊，冇錯。咁係啦，對於即係將來啦 ，Michelle 啦、無論係愛情又好啦，你嘅事業嘅發展啊，或者其他等等都好啦，點樣去走你未來嘅呢一條路咧 ？Michelle 有冇啲咩特別嘅諗法？ 我唔敢講十年啦，未來希望可以好快。真係慢慢一路一路可以有一間嘅無障礙音樂學校啦，咁呢個係我最終即係嘅夢想嚟嘅，咁都好希望可以喺短期內可以自己開始開 concert 或者即係可以有一啲 regular 啲嘅音樂會啦，希望喺未來呢可能二十幾年工作嘅期間咧，都可以多啲時間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啦。咁我覺得屋企係我生命裏面好重要的一部分嚟嘅。因為我覺得爹哋媽咪喺我生命中，譬如同埋妹妹啦，喺我生命中都扮演好重要的角色啦。咁、所以我希望都可以多啲時間陪佢哋啦。咁同埋除咗喺音樂方面發展，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喺即係網上度開一個小小地自己嘅即係 bakery， 即係自己整嘢食嘅。咁、喺網上度開可能一啲小嘅麵包，一啲特別啲嘅曲奇，或者我而家想挑戰一下整 meringue。meringue 咧就係蛋白脆餅，就係、是、即係砂糖加蛋白咁樣攪埋一齊，即係其實都係脆卜卜咁樣。咁我希望喺音樂以外都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嘢，即係多元化啲嘅嘢啦。咁就。系咯，俾人哋认识多方面嘅 Michelle。 哇，好嘢，希望你成功。多谢你 ，Michelle。 Thank you. 多谢晒小爸爸 ，Thank you， 多谢晒。Thank you.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at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Crystal clear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8.81美元，賣出1889.7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上有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片谱咩嚟噶？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 唱片谱式微不是今时今日的事了， DJ 今次的作品就是用唱片谱去比喻爱情，经营中一定有困难的，但最重要就是找到同信念的同路人。作曲有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 DJ David and Tony， 监制 Howin 阿添关黎心。 卡式解于这里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醉，我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与去有数位里。 上榜成个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来到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今日咧继续有塔罗 Ringo 喺度 ，Hello。做乜嘢啊？又唔开心啊？ 又唔系唔开心。 你见到我应该好开心先系噶。 最近有个人问我好唔好改名啊？ 成日我都听人讲过，就系话咧咩咩咩咩怕改卖改咩唔怕咩坏命，最怕改坏名咁样噶嘛。但系我成日唔知乜硬系觉得咧，呢个改名好似冇乜用咁啊，因为 系 成日都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嘛，都未到个名。 个名我都觉得嗱，其实我自己本人意见咧，就觉得改名好似冇乜用咁样。 嗯， 但系点解我会咁样样谂咧？就系、 是、又有实例俾到你看。 冇错。 好、 哦，我有一个朋友真系好熟嘅， 系 咁佢咧本身咧个旧名咧就去揾咗个师傅批啦，因为佢都肥肥地嘅， 叫彭咏仪咁啦。 好啦，跟住然之后 肥肥地嘛， 佢。改咗个名字就自然瘦、 哦， 而且工作仲要变咗超级顺利。 我估到改咗咩名啦？ 咩啊？ 改咗袁咏仪。 Oh no！ 超级瘦，超级顺利，美满爱情，家庭幸福。 佢话因为旧名嗰、那个笔画啊，系、 嗯、 有少少讲紧吉凶，即系已经系差啊，对佢嚟讲，咁、 嗯、 就会令佢咧父母缘钱啦，俾朋友虾攞着数，特别系女人。姻缘唔好啦，劳碌命，喂劳碌命啊！咁你会唔会改名？咁咁，但系佢改完之后咧，佢真系觉得自己工作顺利咗啦，贵人多咗，同埋最紧要咩啊？ 減肥成功，即係佢完全係平時失敗㗎，而家係自然瘦，乜做乜都冇做都就瘦喎。 因為狂食薯片、狂食雪糕， 佢 係 狂食照做嘅，即係照中意做啲乜就食啲乜嗰啲嚟嘅，但係真係瘦咗，而且另外一樣嘢姻緣變好喎。 我哋一齊快啲改曬佢啲名。 唉，其實我真係聽到個瘦字，我真係好想改。 誒咩咯？以後我改名叫彭瘦瘦咯。 咁我 叫不瘦瘦，我冇啊冇呢個名唔得，不瘦瘦。 唔係咯，都唔識改名嘅。咁但係咧，我又揾咗啲證據去 support、 四個字咯。而家有啲人四個字咁嘅名，不會唔瘦咯。 好啦，我想讲一啲成功嘅例子先。咁咧喺艺人方面嗱，咁讲真讲我 friend， 大家唔识佢啊，系咪先？嗱，我哋而家一齐评下你，我哋讲啲艺人，你觉得系咪真系改咗名对佢有用咧？ 诶，唔好讲晒全名，等大家有讨论空间嘛。 点样唔改晒全名？譬如好似李佳芯，佢原名叫李佳卿。 哦，咁呢啲得，有好发展就好啦。我担当唔起嘛，因为你明唔明啊？ 唔会，我净系讲成功人士。 哇！睇佢幾妹 咁，彭永賢，冷靜啲。 喂，李佳芯係我都覺得好喎、 啊。咁咧，佢就話佢本身個名難記，家興就不如佳芯佳芯，咁、就幫佢改咗名啦。 佳芯係容易入腦， 係啦， 係啦。咁同埋要有一啲懶係唔係好平凡嘅名字，大家先至會認得呢個人。 佢寫個方法唔平凡，草花頭個心字嘛。 譬如好似我咁，好多嗰啲泳兒、嘉兒、嘉兒、嘉琪、嘉琪嗰啲咧，因為太多坊間太多人啦，好似你身邊啲鄰居咁啊，你好易會唔記得噶。我身邊啲朋友都有幾個嘉琪啊， 但係我得一個朋友叫彭泳兒啫喎。 泳兒 係啊，彭泳喂彭咩啊？你叫 啱啊 啱啊，嚇死我啊你！係咯，我得一個 friend 叫彭泳兒啫喎。 可能因為你嗰個年代同我的年代唔同啦，我的年代 咁啊係啊， 每個年代改嘅名都唔同。 冇錯，唔知點解好多人叫 Tom， 好多人叫 Mary 咯。 係啊，即係因為譬如我哋再上一輩嗰啲咪好興，頭先你講嗰啲興啊。嗰啲咯， 姐啊咁样咯， 姐， 即系咩边个阿姐都叫阿姐噶？ 哦，唔系啊，即系改个名啊， 即系个名里面你讲 咩兄啊，系啊，家兄啊， 我哋海咯，好多海咯，我哋啲 分啊嗰啲咯， 咁又系， 系啊， 但系我自己觉得啊，大众名有样嘢好， 系 你个样唔大众就得噶。 我以为你话大众名有度好。爭人貴你嘅話咧，你一嗌你個名字，全世界一齊認分擔下， 係咩意思？咁但我自己覺得第二個例子非常， 你爭我錢喎，十個人嚟過去。 但我覺得姓彭嘅泳兒嘅少係嘛？ 因為少人姓彭，唔係太多。 呢個字呢個姓幾好，我覺得 係咪啊？ 因為第一。砰砰声， 跟住你之后就话泳儿两个就唔好啦。 我冇讲啊，你讲咋？我冇话认同啊，但观众认同系观众嘅意思。好啦，咁跟住我觉得第二个几好嘅就系唐诗咏原名叫唐诗莹。 我识咗佢咁耐，唔知佢改名。 系啊，佢都改咗名噶，人哋改名改得几好啊。 系，但系其实我都知道，除咗佢改名之外咧，即系我唔知佢改名啦。即系我意思话佢而家嘅成果，有啲人可能会觉得佢改名啦，但系我亲眼系睇住佢有几努力嘅，所以我都知道佢系好努力先得到而家一个好好嘅收获嘅。 同埋佢系已经被网民封为不能错过的女人喎。 系。有靚女，有温柔， 真的不能錯過 人同埋好好。 我想好想問你一個問題，佢識唔識講粗口啊？ 你話佢 係啊？ 我點答你？唔係因為識格爭咗佢講唔講嘅啫嘛。 咁都好啲， 我印象中佢好似唔講噶。 哇！咁呢個女人真係堪稱完美啊！ 我唔知點解咧，好多人成日都會攞講粗口去、去做一個指標啦。 當然啦， 但我覺得而家呢個世代咧，尤其是香港咧。即係有陣時，我覺得講粗口咧，即係我承認我會嘅，即係我有陣時係會令你更加貼切形容到某一件事。 係嘅， 呢個係香港 有一個字真係非常好用嘅。 嗱，就開咪我哋唔方便講啦，即係獨有嘅一個文化嚟嘅， 冇錯， 一個語言嘅溝通啦，應該。 日本人都好中意講粗口㗎， 但係佢哋得嗰來來去都係得嗰兩隻字嘅啫嘛，好似 四個音咯。 係，但係有分另外有兩個音。 係啦係啦係啦， 佢哋話來來去去都係咁。 不過我識咗你咁耐咧，你都好似冇乜点对我讲粗口嘅， 我激动嘅时候先。 你系温柔嘅， 多谢你啊，系啊，多谢你澄清， 系啦， 唔系激到我最极点，我唔会。 冇错， 另一个啦， 另一个咧就系李思华啦，啲人咧就话佢叫李思韵啦，本身，咁佢咧系参加香港小姐入行噶嘛， 但系咧个事业运就平平啦。但系咧佢一改咗名之后，人气急升不特止啊，仲要喺外国即刻有奖攞、 哦， 好似好吸引。即系讲到呢度，我真系突然间觉得好似好吸引、啊。 系听完你咁讲，好似就系、是、改名佢真系有用。咁系咪真系其实真系改名有用呢？ 我识好多师傅咧， 都系要夹人噶。 佢话咧，第一，因为你改名就好似你个电话number 啊，或者可能你嘅车牌咁，真系会为你带嚟个磁场上嘅反应嘅。 哦，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名字都系 file number 啫，咁睇你觉得呢个 file number 紧唔紧要咯？ 系咁又系嘅。譬如我有阵时都觉得电话未必系太紧要， 系啊， 最紧要你揾个电话，你系揾到你想揾嘅人嘅啫。即係你個內在咯，你個內在緊要。會唔會頭先我所講嘅，即係都會夾人噶？ 我自己覺得，譬如好似王菲，佢都改過名嘅，佢本來叫夏琳啦， 同埋之前叫靜雯咁啊出道嘅。 冇錯，所以其實佢唔止改過一次啦。咁而啲人咧就話，其實可能改嘅時候對佢嚟講係講時機咯，即係譬如呢個年份你先好改，你唔好。亂嚟改 哦，唔怪之我就係見有啲人彈出彈入咧，改成三十幾四十個名咧，跟住又唔見佢有啲好到喎。 咁、啲人就話，譬如你改名嘅另一個好嘅時機咧，就係你有個人生大事要做啦，係 有個重大決定嘅時候先至去改名。 冇錯，因為我呢個朋友咧，佢就真係咁巧，佢改名嘅時間係佢真係可能少少低潮啦，咁、所以佢就遇到嗰個師傅，咁佢就改。 哦，即係唔好話我明明順境嘅時候都走去改名。 冇錯啦， 或者我明明而家揾到好大錢，直情係哇首富嚟噶啦， 你唔好亂嚟啊， 就唔好啦。 係啦， 哦明白。咁好啦，咁啊 Rainbow 咧今日就講嘅題目就係改名係咪真係有用咧、就解答咗我哋啦。咁有啲嘅聽眾們都會覺得，喂心理測驗好似近我啲，因為我冇錢俾人哋走去講呢個改名啊呢一樣嘢。咁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嘅題目心理測驗嘅題目又係講咩咧？ 今日就十一月第一個禮拜啦。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其實最尾呢兩個月有冇花紅出啊，或者金錢運點噶嘛？ 係係。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講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嚟緊呢兩個月嘅金錢運到底如何咧？ 哇、哦，好啊，剩翻兩個月，不過錢呢一樣嘢可以突然間好快有噶嘛，例如中六合彩。好啦，咁啊一首歌翻嚟咧 ，Rainbow 就會解答大家未來兩個月嘅金錢運又會係點呢？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船，人间情缘总要走远，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宫，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我也亲身看见世事如生命永远兜转不变，就算锦衣华台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地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世吧， 和平原战争破，年华仍似泥沙，难克统到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摇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期待不会死，偏不敢爱，因不爱别离，难受得要死，可否一刹就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离开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天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牵恨。 时间翻到嚟啦，塔罗 Rainbow 咧，今日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就系未来两个月嘅金钱运会系点，咁有 A B C D 四只牌嘅 Rainbow， 你唔好咁唔开心住啦， 好唔开心， 因为咧其实咧有四只牌啦 ，Rainbow 会拣一只，我亦都会拣一只啦，咁 Rainbow 头先一拣嘅时候就已经好唔开心啦， 超伤心， 虽然嗰只牌系靓牌，但系调转咗啊， 冇错，点解你系调转噶？ 系啦，我啊反而冇事啊，平时我呢个黑仔王。所以佢更加唔开心、啊。 你话有人陪葬都好啊， 咁黑心嘅你。 诶，对住你冇所谓啦。 好啦 ，A、B、C、D 不如逐一解啦。A 先啦。 嗱，咁咧其实咧，A 咧就系金币八嘅。咁、金币八咧就代表啊，你勤力就可以噶啦。咁、所以同你头先抽到嗰只牌金币四佢系一样。就系、其实你哋呢段时间的而且确年尾可能有一笔钱翻嚟、或者有一笔钱到啦，可能系一剔过嘅。或者是可能陰啲陰啲咁俾你，咁係會有一啲錢上面嘅流動性，但係講明唔係多啊。 你講金幣八 A 嗰只牌 係啦，因為金幣八同個意思有啲似， 係 咁，所以佢嘅意思就係、喂，你有錢到，但係佢唔係係因為你過去嘅勤力，或者你過去嘅嘢冇錯，導致而家今日嘅回報，就係咁嘅意思啦。咁而你問我哦，咁偏財咧，即係會唔會有偏財？咁就冇嘅。 哦，呢只唔係偏財牌。 係啦，所以佢應該係一啲正財，但係如果你投資。对于你来讲是正财收入，咁佢就有啦。 哦，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谂住头先我所讲嘅六合彩就一个嘅， 做唔到啦， 系做唔到啦。但系你工作上面乖乖地嘅话咧，就可能有 bonus 哦，年尾喎、 冇错 ，bonus 啦。 但系讲明呢个 bonus 嘅 percentage 唔高咯。 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年经济又唔好，有已经好好噶啦。 好啦，咁但系你已经系四个答案里面最好噶啦。 A 嗰只牌， 冇错。 好啦，到 B 啦， 因为 B 就冇金币，佢系揸圣杯女王嚟嘅。一个女仔啦，着粉红色套装坐喺度，靓靓地咁样。咁、但系佢咧就代表你需要为财忧心嘅、又唔系冇，不过可能你要使一百蚊，你真系只系搵到一百蚊，甚至乎你搵到九十蚊啫，争少少。所以如果拣 B 嘅朋友咧，就同我一样好唔开心啦。因为我哋就有一种我已经好努力噶咯，但系对唔住，都仲未达到你嘅指标，或者仲未达到你嘅目标。标 啊，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其实佢又未去到最差，因为起码头先都讲话，我搵一百就使翻一百，好过你即系搵十蚊，但要使一百蚊嘅支出啦，系咪？ 因为最差嗰个都唔系 B， 系 最差个系 D。 好啦，咁啊到 C 啦 师的朋友呢，嗱呢、這个系呢、這个就系宝剑骑士。咁宝剑骑士大家都成日听我讲噶啦，我同佢又最有缘噶啦，成日都话唉冲出去啦。所以如果你有啲新嘅计划，譬如可能想自己创业，或者可能有啲新嘅嘢啊，不如年宵或者点样想同朋友试下，可以考虑。不过佢冇讲过会赚钱，但系你会得到一个好嘅经验啦，或者佢会启发到你之后嘅发展。咁、 哦、 所以其实咧，你可能投资。涉及風險，但是你會有一個很好的課題學習到咯。 係，不過即係 Rainbow 講明嗰個啊，好好嘅課題學習到，唔代表你一定翻錢。你唔好走過嚟，無啦啦就去揾 Rainbow 算帳啊！ 我冇講過你有錢賺㗎， 係啦，只係會有一個好嘅經驗。 冇錯 ，OK， 好啦。 咁但如果你係打工仔，你話啊 Rainbow， 我冇特別嘅喎、哦，咁、即係代表你真係冇特別咯，即係冇新嘅計劃咧，你就唔會變多錢嘅。 最後一隻啦， 唉。D 嘅朋友嚟，姐姐抱抱。因为 D 咧就系圣杯四啦，咁成个人咧就好 sad 啦。 系啊，托住头嗰个男仔， 好唔开心啊！真系好唔开心。点解？ 我都 feel 到， 就系正正你头先讲噶啦，搵100蚊可能要使50蚊。 哦， 唔系，要搵10蚊，但使100蚊。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其实为钱要频扑，但系的而且确可能你有4个煲。得3个盖，咁你咪一个冇煲盖，你就不停左冚右冚，所以今年系艰辛嘅。 系、哦，但系会捱得过嘅佢哋，俾个建议牌佢啦。 建议就系对身啦，可能你预年去到出年3、4月慢慢好啲嘅。 系捱多几个月啦，因为新年嘅时候大家都知道使费都要再大啲噶啦，咁所以你都预咗，即系唔好话预咗，有心理准备啦，有心理准备都会辛苦啲、但系过完之后可能大家又留翻啲利是又好啲啦。 就是晴天呢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今日有得俾你揀啦、你会想你偏财运好啲啊，定系你正财运好啲咧？ 正财、 哦， 因为起码我用嘅时候我都觉得正气点。 好啦， 好啦，咁希望所有嘅朋友啦，即系未来2个月啦、都可以啊，即系路路亨通啊，即系搵多啲钱啦、咁啊，虽然都可能未必嘅，但系最起码搵到少少嘅，咁啊，少少满足啊。 你好咯、你成集都喺度讲你几好财运、 哎， 得你一个抽到啫、 好咁讲，即系起码大家呢个嘅满足感啊。足夠嘅話就已經得啦，唔好諗到咁多衫。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Rainbow 喺度啦，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本環節並不是導人迷信，純粹嘉賓意見及分享。 走吧，別來行你掃跑，重光之後沒人用你燈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红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早，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未打中我言已苦恼。那天珍贵都像新闻，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愿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需要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 有泡沫自创没原则。牵手在关系入面堆积物，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回头来接